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。 第五節，我自己有很多問題問Peter。 第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提過球探呢個問題，即係簡單嚟講咧，我記得當年咧，胡國雄考流浪都唔得，佢踢波工啊嘛，係嘛，阿畢德禮都唔要佢。咁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個球員將來睇佢點樣去成長嘅時候，你即係有啲咩基本嘢我哋可以慧眼識英雄咧？好早嘅時候， 我就好信任人嘅，譬如。山道士咁，山道士系边个带俾我嘅咧？山道士就系佢当时有一个旧球员加埋吴伟文飞过，有一日同我讲：喂，得闲落去睇下睇下学界啊，有条僆仔好鬼好嘅，我就跟咗佢哋落去跑马地睇山道士。咁我都有自己去睇嘅，咁睇完之後，哇！呢個真，咁我亦都嗱，我成日都講點解我要信嗰啲球探咧？我剛才都講啦，你如果你話咗你嗰日要去嘅，佢啊瞓都瞓早啲啦， 即係等於我哋寫食評啫嘛。 係， 喂，你講明我阿同阿鬱敏落去嘅，屌佢梗係廚房嚟 嘅，咪咯， 唔係呢個係真事嘅，呢個係真事嚟嘅， 所以我係好信。嗰啲球 嗱，我話俾你點樣咧？詹姆斯當年咧，即係就算你未知，我哋已經知道點樣咧。佢好似少林足球咁樣嘅，佢自己喺中線攞到個盤個波，一路盤咧一扮就入嘅。人哋即係調翻轉頭啦，人哋俾個波，佢搶人個波又係咁樣又扭又有一腳扮入去噶嘛。詹姆斯係我即係拉屎睇一個香港足球值得我睇嘅球員，到咗佢之後冇嘅。 即係大家講，即係好多時候又講。嗱，唔係冇好嘅球員，好似阿和仔嗰啲啦，其實好好球員，但係冇咗嗰種聲味啊。咁好多時候即係講啦，即係阿山道士啦，其實香港最後一個球星， 剩係最後球星。 係啊，咁你即係點解到後邊啲球員 煲唔到呢個聲味出嚟？ 其實真係比較慘。今日嘅因為冇咗報紙講個版面啊。除了現在東方日報是比較上多有版面或者有介紹球員，以前你想想我每天 新報、 新報、東方、蘋果，真的多到你我每天秘書和我剪起有關我的東西都有一大疊的，今時今日你版面有多少介紹球員？ Peter， 球星是不是要英俊，要興過一些？ 我不覺得會是你將他的賣點怎樣講出來的。高佬你不要經常說他英俊，高佬真的很好波的。我都是因為人去升到點解去都是因為何容興的。 不是我看過因為他英俊。 即技術不得 的。調返轉頭，你說李健和是不是很英俊？ 不英俊。 頭髮靚嘛。 你說李健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真的啦。當日的吳偉文逼和仔要剪頭髮，唔得，球員唔可以長頭髮。我又係即係唯有講， 我唔明點解球員唔可以長頭髮。 佢呢個係飛哥有一個佢自己基本嘅諗法啦。佢話直抌落嚟遮住曬個頭，點踢波啊？要佢出去 剪。即係碧咸可以剪個噴頭一樣。 我就 唔係佢真係領嚇，佢話佢真係同佢因為呢樣嘢。 唔係個 image 嘅形象啦 ，image 咁，但係譬如話球星同埋球員。即係再有問題就形象問題嘛，就係而家點解我唔睇波咧？就係因為我落場我認唔到啲球員啊。當其時佢哋嗰個年代每一個球員都佢性格喺度啊嘛。譬如阿朱柏和，我又記得佢係點樣啊？ 劉 志強全部記得曬個性格喺度啊嘛。咁你哋有做領隊有冇話即係去諗下呢個問題咧？去 有嘅，以前一路你見我帶住個球隊，我好多嘢需要佢哋做，有啲唔好做，有啲咩宣傳， 有啲咩唔好做，你講 講粗口，我最緊要喺公眾千祈食煙喺公眾唔好食煙，著衫試正亦都對球會公道，對贊助商公道， 有球會去參加任何嘅嘢，你一定要穿翻我贊助商嘅衫。你嘅鞋，我一定要佢穿翻曬。呢、這個我 基本判嚟嘅， 基本我做得好嚴嘅。 咁、這個、譬如喺外國咧，佢哋有冇管埋嗰啲球星嘅老婆啊、女朋友嘅？ 我相信冇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係自 然。但我聽過以前話呢、這個德國啲管埋佢當晚做愛幾次。 系啊，我听过都系话俾你听啦，阿妈嘛。 系啊。咁头先我哋睇咗嗰个球探问题咧，譬如话一个细路仔讲十二三岁，我哋点培养佢？ 系点样睇到佢培养上中？啊，呢个有潜质啦。 好多真系睇球员好好嘅。 系。 我讲就系等于北卫康咁。 系。 当年佢带住一啲佢周围睇，香港好多唔同大头仔，边个发掘嘅？大头仔就喺。在 故宮的踢， 我們叫做花園仔，我都是在那裡打的，我跟他都是在那裡打的，我們老一輩就是歐鵬年，同我輩那些就是大頭仔，其實大頭仔還有個弟弟胡國明還好波， 是嗎？ 幾兄弟很好波，都打過波的， 但是有些踢雙球得，踢大波又不得， 踢大波不得，在故宮真的很難踢的，我們那陣有個人 好似個頭長細啲嘅喎，係嘛？高公個頭長細， 又窄又細，一邊咧就撞網，一邊就撞牆。 咁啊， 一下彈到 技術咧就練 到。打 one two 咪喺嗰度 嚟啦，喺嗰度翻出嚟，一踢個波，冧已經走前。我哋就好容易踢嘅，因為我踢後衞，我喺後邊一座山咁已經搞掂噶啦，邊個都過唔到嘅。我哋易踢啲，佢哋就係練到出嚟就係高公噶啦。咁我哋上面都有啲球彈。我哋佢會帶啲球員去俾啲個俾嗰個唔同嘅人好多，譬如加山當年有一個萬叔，佢係周圍去揾黎永昌啊、張志德啊，好多都係萬叔帶出嚟。 即係佢喺街睇嘅，喺街睇翻。 佢睇小型球，因為當日太多小型球打啦，好多唔同嘅小型球，佢哋就睇到慢慢栽培。細路仔講真啦。俾多五蚊佢已經可以跟住你。 唔係，嗰時啲人又唔會諗去踢月餅組噶。 其實有噶，你咪話月餅組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哋踢月餅組係踢幾隊添噶，收十蚊踢噶咋？點解呢？月餅組咧就廿個球員，但係而家講幾廿年前嘅月餅組咧，好多球隊就唔夠人嘅，嗰啲。求證埋嚟對相啦，咁啊死啦！譬如啲隊波得嗰八個球員唔夠，喂 Peter 埋嚟十蚊，定住先，咁我就會咩名身份證咪就係得啦，識做，哎呀，係得對手上，咁踢幾隊啊？呢隊到佢夠人啦，下半場 咁咪幾廿蚊咯，日日 都係啊！揾錢就星期六日， 又有得玩，又有得揾錢。 係啊， 所以 你話小型球踢硬地啦， 係佢哋 唔係好多人知啦。 係嗱，小型球踢硬地啦，落到跑馬地練草場嗰陣先至見真功夫嘅喎。 當年所以話點解當年嘅球員嗰個壽命比而家嘅長？香港今時今日，你數俾我睇，仲有幾多個草地？全部都係仿真草，對於個膝頭好傷嘅。你睇下而家成日講啊，十字韌帶又斷，邊度又傷，真係個仿真草。草地係對球員嗰個 壽命好重， 壽命長好多。 呢個就應該我哋揾個機會集體向嗰個有關部門要反映一下。 有得反映咪聽咯， 講40幾年啦， 講咗43年。 阿鬱敏如果仲喺立法會得嘅，我哋教你搞另外。但我哋講另外一個問題啦，就嗱領隊本身即係頭先我哋都問過，即係佢個功能。但係領隊有啲係做到明星領隊喎，譬如我哋記得個名喎，譬如外國費格遜啦、摩連奴，即係佢哋點解話有啲領隊你記得個名，有啲變成變埋明星添咧？ 你講明星領隊，咁你覺得香港我算唔算？ 梗係啦，我哋想講你嘛，其實 即係 咁，我哋今日嘅節目 真係 都係金牌領隊 啦，自己做得嗱。我好有一樣嘢，我自己到今時今日，我搞咗43年波，我都咁開心嘅。有一樣嘢，冇一個球員或者教練話我對佢哋唔住。 我成日都是那句，老闆今天你做，明天可能你不做，有第二個老闆來。今天的東方啊，幾年沒轉了，現在是東方龍獅，有另外一個老闆，不緊要，球員我成日都講，我是幫他們盡量爭取最高的人工。為什麼呢？他們成日都說，哇，我值不值這樣？我說高佬，你要想想你有多少壽命，不是你的命，而是你足球生命。我說如果到有一天你走回來哀我 Peter， 我想給十元你給我們，可能我都為你，不要阻住我位，我註冊25個，我沒有可能，你不收我錢或者你給錢都沒用。 那 你覺得譬如一個球員他完成了他的足球生命之外，可以做些什麼？ 所以在我自己來，我一路都有兩樣東西。第一，當年的學識比較低的時候，我是很鼓勵他們去攞的士牌。 攞的士牌 是真的。第二樣就是做教練，但是當日的教練沒有現在說月餅組又有什麼又有教練，足總是規定你要給多少錢去教練，當日就沒有那麼多。我當日就是教練。還有一樣東西我自己很開心的，我第一年上南華會，當年就是張志德啦、黎炳昌啦、黃國安啦這一堆球員，那給我轉了一個空子，就是什麼呢？南華會呢每年當年呢就是這樣的，今年我補貼你100万，那他這100万呢他就不理你的，你可以一次過拿完，或者分10个月，每個月拿10万的。咦，我知道了之後，第二年我就跟班球員說了，我說牛奶仔，你們個個買樓，他們個個當年的樓都是沙田買的，那為什麼呢？我說當年的首期10几万就夠了，我說我可以幫你拿首期，因為他們那陣是20000多元人工。我說那他們很害怕，哇，我說我跟你拿12万，然後分回12个月來扣，每個月扣1万，我說我只有10000多、2万怎夠使？我說有獎金，還 有 贏波，還有最重要有搭樓是很重要，當年的球員。咁當然而家講呢啲嘥氣啦，我就算30万都未俾到。 有幾多球員聽你講？ 當年個個都，我當年就係嗰100万，咪就係一堆球員，有成7、8个係逼佢哋去賣 嘅。我相信你嘅演出技巧一定好高嘅。係嗱，另外一樣嘢就係球員重傷啊，點算？ 試過有病有傷，喺我自己嚟講好緊要。大早你見有啲相，有張我係扶住探手嘅，我係好緊張佢哋。喺我自己嚟講，我係唔會俾一個球員未傷好就出嚟踢，好多時差唔多。 我記得當年阿黃哥咪搞好多次咯，就係佢個膝頭啊嘛，有心要走去做手術啊嘛，有成啊嘛。 山道士 啊，山道士， 道士最犀利，傷咗好多次。許山對佢好，送佢去荷蘭，俾佢做手術，養咗成年先至踢。好多球員啊！ 咁英國其實啲領隊會唔會唔等你啊？即係話你傷，即係你傷咁耐，傷成年，有啲領隊唔等你，你解約啦咁就算數。 會嘅，當然會嘅。 我都試過有一場波，柱仔啊，鄧柱成啊， 係 鄧柱成第一場波，我俾阿飛俾啊。派雲佬出場，你記唔記得？當時佢就阿雲熱曬身，咁就諗住揾另外一個要對柱仔嘅，即係對住阿雲嘅。點知原來阿雲係假嘅，冇俾佢出場。另一個出場就係對精工，咁因為多咗嗰個球員，就要阿柱仔即刻出場。 跟住啊，邊個啊？ 點知柱仔一出場就斷咗。 哎呀！ 冇啊，咁斷咗，咁我合約又完啦，我係簽多年，我即係我好彩，我講得掂老闆，即係起碼你 即係呢啲叫有人情味啦，有啲人係兜腳不理走啦嘛， 有亦都無數嘅，總之我係佢個個球會 多數都會俾一年， 個球會講好唔好彩，我自己就會比較多簽，好多個啦，近期嘅都有， 咁嗰陣時有冇話保險？ 有，但是保險賠的數字你說比不足， 但是好像是很多年即是球員即是保險界不受足球員的保險的， 有一個時期不做，拉尾是因為全世界都要，咁亦都呢幾年是逼住你一定要。 都係近呢十幾年嘅啫。 啲幾年。 呢幾年啫。 有個好得人驚噶，我唔記得，好似挪威嗰個外援啊，一踏個草地，成隻腳扭咗，倒轉咗啊！ 唉，當年就係加山啊！ 加山，我記得加山啦、 啊。就係、是、湯德健個龍門春出嚟，嗰、那個後衞衝埋去，兩個自己一拍。我當時我係我都肥，我唔係第一個可以跑到出，我跟住個軍醫出去。當時我喐只腳係吊轉啊， 吊轉啦， 吊轉啦，佢哋仲除對鞋，我唔好除啦，根本除唔到啦。 咁最後尾點？ 當時好慘，阿姐係俾咗佢去政府醫院，咁好彩亦都做到，因為啲醫生就好人，醫生同佢。佢話俾我聽，佢話真係好似執骨咁啊，將嗰只腳每嚿骨執翻曬啊！你唔好嚟，嗰、那個球員拉尾 踢得翻， 踢得翻。佢因為佢走咗啦，我仲送佢出機場，我帶曬班球員送佢出機場，影埋相送咗佢翻去。點知兩年後佢話俾我聽，佢踢翻最高個層次嘅聯賽，喺嗰邊仲比上我，但係佢踢得翻。 哇！呢啲古仔我哋要留翻啊！ 當時 我見好鬼得人驚，我只腳係直情。倒轉咗喎嚇！你睇到你 大佬啊，我隻手啊碎曬咧，碎曬依家兩塊鋼板，逐啲 你俾啲觀眾睇睇， 黐孖筋啊！ 俾個 close up， 大佬， 我 close up 啦， 鋼板啊，逐粒逐粒攞啊，咁樣黐翻噶。 所以你話做職業球員幾係 啊， 即係幾得人驚。 其實 嗱，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啊！今日我哋真係時間咧， 但係我成日都話俾啲球員，千祈唔好縮，你一縮。可能上到中二，最緊要你百分之百全心全意踢波，大家都唔會去想害死人傷人嘅。 嗯嗯，喂，類似好多呢啲問題咧，即係我哋太多啲問題啦。因為今日時間亦都有限 ，OK， 亦都 over 咗我哋講。咁我哋有機會咧，我哋再請我哋講 解佛教書咧，再組織一下， 咁啊再請佢上嚟，即係話當年又好。 唔知喎，唔知 Peter 係咪平日喺球隊講嘢多？今日真係。全程表演的 喎，啲演說技巧啊， 個心理師係一種嘅，外國啲球隊都有一個心理師跟埋噶嘛，即係佢又要做埋兼埋呢個職位。咁好啦，今日我哋時間真係 OK overrun 曬好多， 好多謝 Peter， 多謝曬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